包子的下半段问题比较多，于是给他的复盘进行了很久，这才在吵吵嚷嚷中结束。再然后就是苏沐橙和邹远的对决了。虽然是一局获胜的比赛，虽然苏沐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水准的选手，但这场比赛也没有被跳过。再高明的选手也会在比赛中出现纰漏，留下破绽。复盘不仅仅是帮助录像中的选手进步，更让所有人从中吸取经验，引以为戒。同时还有对对手的研究，所以无论是谁打的比赛，是胜是败，复盘都有价值。复盘苏沐橙的比赛，那比复盘包子就要轻松多了。好多地方苏沐橙自己在复盘的过程中就能发现，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个人赛后就是擂台了，首场是方睿和周光义的比赛。魏琛往上撸了撸衣袖，那架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画面展开，周光义的技能找到地图中央，方睿的海无量不在，于是开始寻觅，一直到双方又回到地图正中开打。 前戏太多了， 魏琛这时冷冷地发言了。 我和他太熟了，需要让他多一些思考， 方睿说。 他如果不是心存犹豫的话，你的 CD 流未必能得手。 是的， 方睿点头承认。而这时也出现了方睿操作海无量打 CD 流轰中技能的时刻。 哎，不够果断呢。 说我还是他？ 他 那是当然，这就是我那些前戏的价值所在。 能得手一次已经不容易，居然还能两次。 这场比赛的内涵你们不懂的， 方睿说。魏琛露出不屑的表情，但却没有出言反驳，因为方睿说的是实话。这场对决是两位相互了解都很深的好友，心理对决远大于技战术的较量，基于这一点的对决再顶尖的高手也学不来。没那份交情就玩不出这样的心理陷阱，而后技术较量又是基于心理战之上，各种状况也不能走寻常逻辑。这场对决最后就找了几个非心理因素的状况，大家分析了一下后就结果了。随后还是方睿的比赛，对阵于峰那局，这场星星和百花的比赛在专业人士眼中被评为三大点头。首先就是这一阵中方睿最终的那个气功爆破，再一个当然就是唐柔一挑二，还有就是团队战的集火带走于峰的落花狼藉。百花队长于峰则可怜地被评为这场比赛最悲剧的角色，最引人注目的三大亮点全由他充当陪衬。海无量的气功爆破是轰到他的落花狼藉身上，唐柔一挑二上来就先干翻的是他，团队战集火被带走的又是他。有促侠的玩家特意精选这三个场景，赋予一些素材衔接配乐，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做了个视频，目前正在网上疯传。叶修在放的当然不可能是这恶作剧的视频，点选了录像文件播放，比赛画面开始。 迟钝， 画面甚至还没有完全展开，魏琛就突然大叫一声，吓得所有人一跳，连同笔记本屏幕里的罗杰都颤抖了一下。 太迟钝了，开场后的每一秒都是相当宝贵的，不抓紧时间投入状态，任何微小的浪费都有可能埋下败因。 比赛录像里，方睿的海无量在开场后迟疑了大概三秒，然后才开始行动走位。所有人呆呆地望着魏琛，那有关开场后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傻瓜都听得出来是吹毛求疵。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方睿居然在旁点了点头。 的确，如果不是开场时耽误了这三秒，我和于峰第一次对位情况会稍有不同，很可能会让我抢到主动。 所有人再次呆呆地望过来，三秒开场时的迟疑竟然真的影响到了整场比赛的走势。 魏晨居然不是吴下线的吹毛求疵，竟然真的说到点子了。结果下一秒，方瑞就已经转头望着魏晨。 这不是那天比赛完我和你说的吗？ 嗯，我怕你忘了，帮你重点指出一下。 魏晨点点头。房间里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大家连听听都觉得尴尬了，魏晨竟然还能如此从容。只有叶修不受影响，一直看着屏幕上的走位，将视角拉远了许多，在双方都装入画面后又开始将视角缩近，最后终于在某一画面时暂停了播放。 对，就是这里。 方瑞一边说一边拿手比划着， 如果没有那三秒的迟疑，我现在应该可以到两点钟方线那个岔头，在那儿对位落花狼藉，将它引入的话，情况可以比实战好很多。 这里吗？ 叶修用光标在图上圈了下位置。 对。 方瑞点头。 这里的话。 叶修随即直接切换出来了一副求生之路的电子地图，开始了分析评论。 于峰从十点钟方向绕前呢？ 苏慕成提问。 他的速度赶不上我，我现在用的是海无量，不是鬼迷神移啊。 所以他还是挤得到你的， 苏慕成说。 嗯， 方瑞点头，却还在认真看着地图，思索着别的出路。 这里呢？ 叶修又在地图上圈了位置。 这里走，如果于峰切右路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回合的照面，有防备的话可以保持三个身位格的距离，但这还是在狂剑式的攻击范围内，能不能冲破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魏晨这时也开始一本正经的分析。 这里就算冲破，下一个岔口的距离不足以摆脱吧？ 苏慕成说。 开风转流云的话差不多。 方瑞这次没搞错角色。 于峰开三段斩呢？ 苏慕成说。 那他得先有那个意识啊， 方瑞说。新人们静静地听着，这样的讨论他们有时也会发言，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的看法和见识还是很难上台面。每经过这样一次复盘学习，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很多东西。对抗的是方瑞和于峰，但是通过代入思考，把自己放到方瑞或者是于峰的位置，再换入自己的角色的话，遇到这样的场面可以如何应对，从分析中都可以得到举一反三的答案。海无量可以开风转流云，狂剑士可以开三段斩的地方，各职业同理可用他们各自的移动加速手段，只不过是开场三秒的一个迟疑就分析出了很多变化。不过大家也清楚，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事实上早三秒还是迟三秒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些变化，这才是复盘的意义所在。方瑞和于峰这场比赛内容毕竟不太多，最后也是挺快结束了。再然后莫凡对于峰，谁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什么结果，照理应该没有复盘的意义，结果叶修居然还播放了这场比赛的录像，大家不由得朝莫凡那儿看去，结果这家伙还是没什么表情，只有坐在他一旁的乔一帆留意到莫凡放在桌下的手紧紧地攥着拳头。乔一帆顿时有点担心，他不知道叶修此举是什么用意，是有意借此来羞辱刺激莫凡吗？这不太好吧？乔一帆心中想着。没有人说话，比赛录像静静地播放着，画面切成了两半，分别是两个角色的镜头。很快于峰的狂剑士落花狼藉来到了地图正中，莫凡的毁人不倦则悄然赶到埋伏在旁。 选位不错， 叶修这时开口了，众人都点头。拾荒中奋斗出来的莫凡在这种选位上特别有功底，眼光丝毫不输职业级， 但是有时候最好的反倒会不太好， 叶修说。众人怔了怔，莫凡的目光中也出现疑惑。 因为最好的选手知道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 叶修说着，将画面视角切给了于峰。 落花狼藉的站位看起来随意，但事实上对几个伏击点的距离都掌握得极佳，无论对手从哪个位置发动突袭，他都有足够的空间应对。 说着，叶修又抓起桌上那份电子竞技周报抖弄了一下。 左晨瑞不说于峰的站姿英姿飒爽，可值五分？这可不全是嘲讽，这一站位确实非常精彩。我们再看他对视角的支配。 叶修说着，从录像中切换出了于峰的主视角，画面随着于峰这阶段对视角的控制转动了。 看到了吧？ 叶修指了指屏幕上的某一位置，正是毁人不倦此时的藏身之处。 你所选择的最佳位置，也正是他防范最严的地方。从这个位置，很难有好的机会留给你。 叶修说。原来是这样，不愧是前辈啊。乔一帆此时由衷地感到高兴，而在之前他真的有一些担忧，他怕叶修的目的就只是为了羞辱刺激莫凡，如果那样的话他难免会觉得有些失望。但是现在他看到的是叶修就事论事地对莫凡在这场比赛中少得可怜的表现的点评。只是一个选位，但叶修借此让莫凡多意识了一下职业赛场的不同。在这个领域，任何人都有可能和你具备一样的素质，最好的选择或许反倒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意味着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喜欢偷袭伏击的选手，把握好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